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70集，往事。冬至愣了半天，终于问， 那后来呢？ 后来太师伯想要收服对方，原本以他的实力是远远比不上那个魔的，但这些年魔一直在给他喂血灵芝，虽然是无心插柳，但我太师伯与对方也有了一拼之力。最后两个人大战一场，我太师父赶过去的时候，正好看见太师伯在月下化魔，将手插入他结义兄长的胸膛。 也许那个魔是故意让他得手的。 也许吧。太师伯杀了对方之后，抱着他的尸身对他说，你救了我一命，我也把这条命还给你，从此我们两不拖欠。然后他就当着我太师父的面自杀了。临死前他还交代太师父，要将他们两人的尸身都彻底焚毁，绝不能留下一丝痕迹，以免疑惑。我太师父照做了。从此以后，我的师门就只剩下我太师父这一脉。 那个魔做错了吗？没有，杀人对人来说自然不可饶恕，可他是魔，遵循的只是魔的本性。太师伯做错了吗？也没有，他只不过是坚守最后的良知，为了不让魔伤害更多的性命，也为了自己不成为下一个魔，所以选择同归于尽。非我族类，泾渭分明，终不能相容。 人类寿数有限，妖魔却能活上几百上千年，甚至更长时间。他们的世界接近永恒，而我们的世界只有四季。你让一个人要如何爱上一朵花？他还没来得及对花产生感情，花就枯萎凋零了。就算同一枝头上再开出来的花，也不是原来那朵花了。 他的这番话本是对太师伯和魔的故事有感而发，却见冬至怅然若失，忙找不到。 其实世间之大，也未必每一桩这样的事情都会落得我太师伯那样的结局。像我们特管局内不是也有很多非人的成员吗？ 你说的对，多谢你，木多见。 送走木朵，冬至也没心情看星星月亮了。他回到卧室却怎么也睡不着，索性盘腿修炼，在脑海里回放龙身说过的不天罡气。可练着练着难免走神，差点岔气，事倍功半，只得悬崖勒马，起身又走到客厅。长手剑并不受主人情绪影响，这把经历了无数岁月风霜洗礼的利刃，宠辱不惊，无悲无喜，剑身冰如水，犹如一块千年不化的寒冰，在红尘世间摸爬滚打，依旧不退寒气。看见他，冬至就像看见了龙身。表白原本是在计划之外，但既然已经先被对方知道了，他也别无选择。龙身的话，木朵说的故事，无不赤裸裸地揭露了一个事实。 我和师父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天堑。 他从前不是没有预感，只是人性总有下意识规避风险的心理，很多话总要听对方亲口说出来才会死心。龙身收他为徒，为的是让他好好修炼，斩妖除魔，成为特管局的中流砥柱，守护世间秩序，而不是任凭七情六欲左右，沉溺于个人情爱无法自拔。都市男女在红尘中翻滚，爱来恨去，千丝万缕纠缠不休，终究水中捞月，一无所获。那不是龙身希望他成为的人。指头一痛， 冬至反射性的缩回，才发现剑身沾了血，自己的手指无意间也被划破了。冬至不以为意，将手指放入口中吮去血珠，准备去拿布来擦拭剑上的血迹。他的目光无意间落在剑上，忽然停住动作，那一丝血痕竟随着剑身上的纹路而缓缓回流，渐渐地将剑身填满，密密麻麻，红线一般地将剑身缠绕点亮，温度从剑身传递到剑柄。冬至瞬间感觉自己握着的剑变得滚烫，他惊讶地看着长手剑，心头惊疑不定，这把剑之前没有出过状况，最近唯一一次派上大用场就是他跟山本清志交手引雷的时候。难道山本在剑上做了手脚？不可能啊，他根本没碰到过剑。回来之后，冬至常把剑拿出来擦拭，都没发生过异常。 要不要问一下师父？ 这个念头刚闪过，他就看到周围的场景为之一变，如同旧时黑白电影不自然的画面切换，眼前一闪一花，他就已经不在自家客厅里了。没有了落地窗，没有躺椅沙发，更没有长手剑，呈现在视线范围内的是一座孤山，并不算高，但形状很独特，像极了一间茅草屋。山下茂木成林，唯独一条小溪匆匆而出，蜿蜒曲折，欢快成趣。冬至发觉自己的处境有点麻烦，他无法动弹，身体也没有知觉，犹如被施了定身术。他尝试闭眼或心中默默回想步天刚起来回到现实，可再睁开眼时，眼前还是那座孤山，还是那条小溪。反复几次，冬至也只好放弃了，继续看着这幅电脑屏保式的画面。幸好这画面还是有声的，耳边有动静，总算不是那么枯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个男人忽然映入眼帘，昏昏欲睡的冬至精神一振，期待着看着这位好不容易出现的不速之客。对方与冬至擦肩而过，背对着他的视线越走越远，冬至压根看不见他长什么样，只从背影看出男人头发竖髻，发色灰黑交杂，穿着粗布衣裳，对形容不甚讲究，不像是个现代人。男人沿着溪水往上走，直到身形被林木完全遮去，再也不见身形。冬至望眼欲穿，等得上下眼皮直打瞌睡，也没能等到男人再出现。再美的风景看多了也觉得腻，唯一能控制的就是睁开或闭上眼睛。他的心里有点郁闷，索性就闭上眼，将整套步天罡气重新回顾练习，安神定气。也不知道练到第几遍，打铁的声音忽然传入耳中，他慢慢睁开眼，却瞬间睁大，如果不是不能发出声音，他就已经叫出来了。山倒还是那座孤山，只是山下的情况却为之一变。山下那条小溪不知何时被分流出来，左右高低错落，出现了七个小池子，溪水分头引入各个小池子里，最后的小池子旁边则立着封箱土窑，在边上堆着玄铁兵器，俨然一个练兵工坊。冬至只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，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正冥思苦想之际，之前见过的那个灰白发髻男人一把将打铁的锤子丢开，面露惋惜，摇摇头叹了口气，转身又进了林子。这次没让冬至等得太久，当男人再度出来的时候，手里还拿着一大块玄铁。对方将玄铁丢入熔炉之中，过了片刻又加进金银等金属，神情比他练步天罡的时候还要专注几分。这么一对比，冬至不由心生惭愧， 一面又禁不住想要走近些，看男人究竟能练出什么来。心随意动，视线竟真的慢慢移动前进。看着熔炉内已经化为液体的金水，冬至仿佛也能感觉到热浪扑面而来，情不自禁的又后退了半步。这时男人划破自己的手腕，血滴落到熔炉之中，金水瞬间变为红色，翻滚不休，云雾蒸腾。以血炼剑，以身祭剑，在古代传说里绝不罕见。干将莫邪等耳熟能详的名字在他脑海中闪过，一时间竟无法断定这男人到底在练什么绝世名器。但滴血未见只是开始。到了夜里，漫天星辰倒映池中，水波潋滟，星光灿烂。男人从七个池子里各取了一点水，然后分别倒入熔炉之中。也不知是不是冬至的错觉，他看见一副星图从熔炉中缓缓浮现，熠熠生辉于熔炉上空，悬浮了几秒，又缓缓消失。熔炉里的红色逐渐变白，眨眼又是白天，春山如笑，满眼俱是郁郁葱葱。男人手中拿着一只松木，从山中走来，又一次投入熔炉之中。熔炉由白变黄。冬至看着自己周身的季节一日三变，早已忘记外界时间的转换。他不知道是幻境中时间错乱，还是流逝加快，恍惚有种一日千年的错觉。自己从青春年少历经千年风雨，眼看着熔炉内铁水翻涌不休，越发期待对方到底能练出什么来。男人从山巅带来冰雪，从天空接来雨水，又从林中引来白兰，从地底抽取玉髓，将所有东西放入熔炉之中。如此反复若干次，他终于露出满意的笑容，将熔炉内的金水倒入剑魔之后，待其冷却，开始又一次进行锤炼。所谓千锤百炼，使出真金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